已经开始感动，大屏幕里忽然给

荒野的秋色连波，波上还烟翠，山映斜阳，天际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，暗香魂，真女思，夜初飞，好梦留人睡。相思泪， 他们看不见你，让我把你

树半昏鸦，悄悄流水无人家，荒草埋坡消失半路，春园掏出一枝桃花，谁在树下睡着落，清风偷走花啦啦。 斑驳的夜色在说什么？谁能告诉我如何选择？当我想起分离时刻，悲伤就逆流成河，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逆流成河，

say is good night, sleep well. I will thank the small hotel. Together. La la la la la la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。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。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 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。 金昭装饰799巧饰装，零增项6不限，高品质互联网整装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连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这刻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开往北京的火车。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，我还快乐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可合，开进了十路。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，走走停停 就要进站了，装作很快乐，重蹈覆辙。开往北京的火车，我就要无眠了。 成藕灯。 岁月的祭奠，和颜腼腆是出水的芙蓉面。风刀太短，风刮得掉岁月的纠结，青山绵延是娇艳的美人间。 夜已睡，白日里眼前一片黑，秋意如风带过一隅的思绪，雨已经高月季化身成几轮回却又一回，雨一落花开，我眼里的冰蔓延成河，云一过山下的那条大河漫过我眼窝，风一吹遍野山色，清风浸湿了眼色。 记漩涡。